加伯上第九章。德莫特留听说尼加诺尔已经阵亡，军队已覆没，便再派遣巴基德和阿尔基木率领右翼军到犹太地去。他们沿着通往加里勒雅的大道前行，包围了阿尔贝拉的买撒罗特，攻陷那地方，杀死很多人。152年正月，面对耶路撒冷安营，但以后又拔营，领着步兵20000、骑兵2000，前往贝尔泽特。同时，犹大带着精兵3000，在厄拉撒驻扎。犹太人见敌军人数众多，都很害怕，于是有许多人离营潜逃，剩下的仅800人。犹大见自己的军队潜逃，战事又迫于眉睫，心中焦急，已来不及集合兵马，遂失意地对剩下的人说：“起来，去攻打敌人，也许能与他们对抗。”他们劝阻他说：“我们不能去，现在只可逃命，不如回去联合我们的弟兄，再与他们决战，因为我们人数太少。”犹大说：“逃走，我绝不逃。若时机到来，我们要为我们的兄弟勇敢牺牲，绝不可失掉我们的光荣。”敌军从营里冲出，犹太人便去迎战。这时敌骑分成2翼，头十手与弓手行在军队前面，前锋都是勇士。巴基德坐镇右翼，敌军2翼进攻时吹起号角，犹大方面的人也吹起号角，于是两军喊声震地，从早到晚在混战中。犹大见巴基德喊军队主力都在右翼，就集合所有勇敢的人专攻右翼，右翼被他们击溃，他们将敌人追到阿佐托山。敌军左翼见右翼败退，便转身从背后追击犹大及其军队，战事十分激烈，双方死伤甚重，犹大也阵亡了，其余的人也都逃散。约纳堂便和席梦将他们的兄弟犹大抬回，埋葬在摩丁城的主营里，全以色列都痛哭他，非常悲哀，一连多日哀悼他，说：“拯救以色列的英雄怎会阵亡？”犹大其余的言行、所立的战功、英勇的事迹和他的伟大都没有记载出来，因为实在太多了。犹大死后，以色列各地的歹徒都蜂拥而起，作恶的人也趁机而兴，因为那时正逢大荒年，当地的人多起而附和。巴基德便选出一些歹徒，派定他们主管那地方。他们便搜查犹大的朋友，逮捕后借到巴基德前，让他报仇，虐待他们。以色列从此遭受大难，这大难是自他们没有先知那天起，从未遭遇过的。于是，犹大的众朋友聚集起来，向约纳堂说：“自从你的兄弟犹大死后，没有一个像他的人出来，抵抗我们的仇敌和巴基德，以及仇视我们民族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推选你来代替他，做我们的领袖，领导我们作战。” 约纳堂那时便接受了领袖的职位，起来代替他哥哥犹大。巴基德一听说这事，便企图杀害他。约纳堂和他哥哥席梦以及他的众同志知道这个消息后，便逃到特科亚旷野，驻扎在阿斯法尔水池旁。约纳堂打发做军长的哥哥若望去求他的朋友纳巴泰人管理他们大批的装备，不料杨布离人从莫达巴出来捉住若望，且抢去他的一切所有带着走了。事后有人报告约纳堂及他的兄弟席梦说，杨布离人现在正要举行隆重的婚礼，场面伟大，由纳达巴特迎娶新娘，她是克纳罕一个族长的女儿。那时他们便想起他们兄弟若望的血债，遂上去藏在山中隐秘处，举目一望，看见一群喧嚷的人和大批的庄奁，新郎和他的众朋友及兄弟都出来迎接，其中有的敲鼓，有的奏乐，很多人还拿着武器。犹太人便从埋伏的地方起来，向他们冲去击杀。他们伤亡的很多，其余的都逃到山里去了。犹太人便抢得了他们所有的一切，如此婚事变成了丧事，乐声变成了哀声。他们为自己的兄弟报了谢仇以后，就回到约旦河的沼泽地方。巴基德一听说这事，就在安息日率领大军来到约旦河畔。那时约纳堂向部下说，现在应当起来，因为保全生命而战，今天绝不像昨天或前天一样，战争就在我们前后进行，这边有约旦河水，那边有沼泽和丛林，绝没有退却的地方，所以现在应向上天呼吁，援救你们脱离仇敌的手。双方于是交战，约纳堂伸手要杀巴基德，巴基德却脱身逃了。约纳堂便同他的部下跳进约旦河，游到对岸，敌人并未过约旦河追击。那一天巴基德方面死亡的约1000人。巴基德回到耶路撒冷，在犹太各城修筑防御工事，又修建高墙，安上大门和栓，巩固了耶利哥、厄玛乌、贝特和隆、贝特尔、提莫纳达、法拉通、特丰等地所有的堡垒，在那里驻扎了守卫队，与以色列为敌，且巩固了贝特祖尔城、格泽尔和耶路撒冷的堡垒，派军队驻扎在那里，并储存了食粮，又把当地首领的孩子带去做职，囚禁在耶路撒冷的堡垒里。153年2月，阿尔基木下令拆毁圣所内院的墙，就是拆毁先知门修建的工程，但他只能开始拆墙，因为那时候阿尔基木忽然得了病，他的工作因此被迫停止，他的口闭着，身子瘫痪，不能说话，也不能料理家事。阿尔基木就这样十分凄惨地死了。巴基德见阿尔基木已死， 就回到国王那里，犹太地方，于是两年得享平安。那时犹太人中的一班歹徒又商议说，看，约纳堂和他的部下以安心生活，一无所惧，所以现在我们要引巴基德来，一夜之间把他们一网打尽。于是他们去向他建议，巴基德起身带领大军前来，同时暗中给他在犹太的一切同僚去信，叫他们逮捕约纳堂和他的部下。但是他们没有办到，因为计划已被泄露，约纳堂的部下反而从当地人中逮捕了这事的罪魁50名，进行杀死。约纳堂和席梦及他的部下随后退入旷野，到了贝特巴席，将那里已毁坏的地方重加修建及巩固。巴基德知道了这事，就集合他的大军，又通知犹太地的党羽，便来面对贝特巴席安营，制造军械，攻打了多日。约纳堂留下哥哥席梦在城里把守，自己带着一批人去了乡下，袭击住在帐幕中的敖多莫纳和他的兄弟们，以及法席隆的后裔，这些人也随他作战，部队也随着扩大。那时席梦也率领部下突出城外，焚毁了敌方的军械，于是双方夹攻，巴基德大败，因此十分懊丧，因为他的计谋与战略都落了空，便对那些给他献计劝他来此地的歹徒泄怒，将他们中许多人杀死，然后决意回国。约纳堂一知道了，就打发使者到他那里与他和谈，要求交还俘虏。巴基德接受了，也按他所说的话行了，还向他发誓有生之日不再谋害他，遂把以前在犹太地掳去的俘虏交还给约纳堂，然后回本国去了，此后再不打算来犯犹太国境。以色列地干戈于是止息，约纳堂住在米格马斯，开始治理百姓，且将歹徒由以色列中除尽。